些爱不能忘记，只怪物换星移，有些梦不能相信，只怕动了真情，但你却是我唯一的决定。到天长地久， 直到 日出月落，只愿一生牵着你的手，今生有你白首，来世愿再相守，永远能牵着你的手，直到天长地久， 直到 日出月落，只愿一生能牵着你的手，我牵着你 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，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，

神秘的项链，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无 下中，希望你停在。